你们长队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啊？二婶儿啊。 我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在五丈原去世，临终之前他把身后之事做好了安排，那么接下来姜维、杨仪能不能遵照诸葛亮的指示带领蜀军顺利的退回川中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诸葛亮54岁，归天死在五丈原，谁都不许哭。杨仪说，丞相有话，全军不许举哀，不许哭。这眼泪了往肚子里咽呢。那么诸葛亮死了之后呢，跟着也死了两个人啊，当然这是书外书了。一个就是李严，上次咱们说过跟诸葛亮一块受托孤之重的李严，因为运军粮没运到啊，诸葛亮说他呢愣告诸葛亮东吴打来了，诸葛亮没办法，诸葛亮撤兵了，等回去不是那么长的事儿。后主刘禅也生气，然后把他贬为庶人。诸葛亮一死，这位后来听了知道没人再启用他了，这位愤愤而死啊。还有一个是长水校尉叫廖立，这廖立呢特别的聪明，诸葛亮很重用他。吕蒙偷袭荆州、长沙、贵阳、零陵之后，他呢就跑了，奔刘备来了。刘备非常重用他，可是这人呢嘴不好，按现在来说大嘴巴，没事老微博啊，老骂朝廷，这不好那不好，那个荆州失守了，关云长不对，你刘备也不对，然后你为什么让张飞也死了，为什么你打夷陵，结果这夷陵之战你也完了，就你这全都不好。这大嘴巴给招来杀身之祸了，贬为民当老百姓去了。听说诸葛亮一死，他也悠悠不乐，郁闷而死。当然这是诸葛亮死后的事儿了。诸葛亮现在没了，当天晚上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姜维跟杨仪俩人一商量，马上按诸葛亮的命令不许举哀，然后让魏延断后把这大龛弄出来，把诸葛亮嘴里头横着7厘米，脚底踩着灯，然后把诸葛亮雕那木头人假诸葛亮就搁在这四轮车上，全都准备好了，徐徐而退。那么当中间就有一件事儿了，杨仪知道自己跟魏延不和，他手中有兵符，诸葛亮死了把兵符给他了，这兵符是两半的，必须兵符对上才能发兵呢。杨仪有心眼儿，杨仪把这一半交给费祎，你去探一探魏延。费祎拿这兵符找魏延，让魏延断后。魏延还不知道诸葛亮死了呢，因为他的营在外边。费祎离着魏延、魏文长的营近了，突然间那边走了一个人，长史赵植，慌慌张张过来了啊！看见费祎没说话。赵长史，你从何处而来呀？ 我从南郑侯大营而来。你为什么这么慌张啊？您说我这人不会说瞎话，我干脆跟您说实话得了。这赵植说什么事儿啊？魏延、魏文长夜里做了一梦，梦见头上长俩犄角，醒了之后就觉得很奇怪， 夜静更深，他一人溜达出来了。他走到大营外头，他琢磨这梦，哎，那边有暗哨，司马懿派来的。司马懿让夏侯霸带着手下人探一探五丈原诸葛亮到底怎么样了。这暗哨的骑着马偷偷的来了，就看见魏爷魏文长一个人溜达出来了，不知道何意，可也看不出诸葛亮死的迹象。回去马上就禀报了夏侯霸，夏侯霸就禀报了司马懿。司马懿也纳闷，这魏延魏文长一人溜达出来干嘛？魏延就琢磨这梦，哎，琢磨琢磨琢磨，一会儿天亮了，哎，看见长史赵植来了。哦，侯爷，哎，赵植啊，我知道你精通易经啊，你给我圆圆我这梦。啊，您梦中梦见什么了？梦见我脑袋上长俩犄角，你说这是凶还是吉？啊，赵植心说：“我说实话，头上长角，您这是凶，我就得说吉。哈、啊，这是好事儿。怎么回事？好事儿？您想想，麒麟才长犄角呢，苍龙才长犄角呢。您想想，您是不是要飞黄腾达呀？好啊，我要飞黄腾达，我要拉着你。那好，那好，回见您，您保重，您保重。”如果说魏延要琢磨他后边这六个字，您保重您保重，魏延就得走心，他就听着飞黄腾达了，他就没琢磨这你保重你保重。这赵植走了，赵植正好碰见费祎，把这事儿就跟费祎说了。费祎说，你看见没有，这儿兵符，我问问你，到底是凶是吉？凶啊，头上长角是凶，我不能跟他说，跟他说他妈把我宰了。好吧，这件事儿你不许说出去，您干嘛去？我让魏延断后，丞相一人没了，丞相没了，不许举哀。费祎来见魏延，南郑侯爷，哎呦，费长史您好，你干嘛呢？我琢磨这梦呢。费祎一听，对呀，刚才赵植说了。魏延一看，你有事儿吗？有事儿，我告诉你，昨天夜里头，丞相毅然归天了。 啊， 别嚷，丞相不让举哀，让你断后，徐徐而退，以免司马懿追之。 那我问问你，兵权归谁了？ 魏延问的这句话很重要啊，你看见兵符吗？这是杨仪让我来的，丞相让杨仪指挥大队，指挥人马徐徐当后，让你断后，人马进川。 嗯，哈哈，小小的杨仪跟我比，我告诉你，费长史，想我魏延魏文长胯下马掌中刀，勇冠天下无人能敌，为蜀汉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他能跟我比，他配吗？你告诉他，让他扶柩而行，他也就是扶柩，扶着领走。难道说为了丞相一死，咱们就不干了吗？有我魏延魏文长足可以抵挡司马懿， 您别嚷行不行？丞相说不让举哀，现在丞相说话你不能不听啊，他让杨仪总督退兵之事， 那不成？我是谁呀？前将军南郑侯爷， 也确实不假呀， 我不能听他的。我告诉你，当初丞相听我的，打子午谷过去，现在早在长安，哼，天下恢复了。 费祎心说，您倒说的省事儿，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不断后， 你告诉杨仪把兵权给我。 费祎看没法解决了，好吧，这么办吧，侯爷您呢在这儿等着，我呢回去劝杨仪，是吧，我跟杨仪商量商量，让他把兵权给您，行不行啊？ 好，我在这儿等着。 弄一马扎往这一坐，他还真等着。费祎回来了，见着杨仪了，您估计不假，他让您交兵权。丞相说了，只要丞相一归天，魏延肯定要反，必有斩魏延之人，您别嚷行不行？ 刚才那位就嚷半天，您还嚷，我就知道魏延得反，您别嚷了。 他不断后，不断后，我让姜维断后，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说较劲不较劲？好吧，那咱们全军不能举哀呀。那您让姜维断后吧，咱们徐徐而撤，赶紧走。这样俩人商量好了，撤兵，让姜维断后，魏延、魏文长还在这等着呢，等着交兵权呢。这兵权就归我了，将来诸葛亮大权就全都归我一人了。等了半天不来，怎么还不来啊？马岱溜达过来了，您说谁呢？我说费祎呢，他说让杨仪把兵权交给我，他老不来。那到底怎么回事？那得探探去。马岱赶紧派人去探探去，回来了，禀报侯爷，现在这个都进去一半了，进谷到一半了，走了，兵权没交我，我早晚得杀他，庶儒不可留之。骂人呢，庶儒就是脏字啊。哎，马岱，你帮我不帮？我恨杨仪呀，我帮着你，您说怎么办吧？这是哪儿的马岱说话呢？诸葛亮教的。那你怎么帮我？您怎么说我怎么听啊？好嘞，你跟着我，我必杀杨仪。好啊，我跟着你，拔营起寨。他这一拔营起寨，拴杀车辆，大队人马一走，司马懿那边就得报了。魏延一拔营，那肯定是诸葛亮死了。司马懿高兴啊，马上传下命令，让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师，你们调动全军人马追诸葛亮死了。两个儿子把人马调齐了，司马懿、荣司将军等班杆上马，刚要出兵，司马懿心说不对，诸葛亮未必死啊，足智多谋啊，我老不出战，借这机会把我诓出去，要我司马懿的命啊，不能追。司马懿稳了稳心情，不能追，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才知道人马已然撤走多一半了。司马懿得着报告了，这没错，诸葛亮死了，追。夏侯霸说，您追谁呀？司马懿再能忍，他的情绪得爆发出来，啪啪啪一跺脚，诸葛亮死了。司马师、司马昭随微服前去追杀蜀军，两个人全身披挂，指挥人马跟着司马懿就要追。夏侯霸这么一看，您慢着，让一偏将去追吧，你怕什么呀？诸葛亮确实死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这样，司马懿带着两个儿子指挥人马往下追，前边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追着追着，司马懿一看兵不够，就跟两个儿子说，司马昭、司马师，你们赶紧调动人马随后追来，我到前边追赶蜀军。呵，司马懿胯下把掌中枪指挥人马，这跑得这快，哗，老远看见蜀军了，追得挺快，越离越近，越离越近，越离越远，越离越远。为什么呀？他人马走得近走得远，杨仪这指挥着呢，按照诸葛亮的遗愿来指挥这所有的人马。转过山会儿，司马懿抬头再一看，蜀军已然看不见影了，追。小肚子一撞铁黄梁，这匹马、后边兵将跟着就跑啊，他带着都是骑兵。就听见后边马踏銮铃的声音，荡起尘土，多高了！司马懿回头一看，俩儿子司马昭、司马师已然追上来了。司马懿胆子更大了，指挥人马往前追。追着追着，就听山后边一声炮响，蜀军掉过头来，歘的一下把阵势摆开了，足有一万之众。当中间48员战将，24员偏将，带着200亲兵，簇拥着一辆4轮车，在阵旗当中，司马懿就一愣，把马勒住了，抬头往4轮车上一看，可坏了， 车上端坐一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飘飘然，神仙气概，正是诸葛孔明。再一看后边旗帆招展，司马懿呀，赶紧归降吧！大老大，不杀！姜维、姜伯约纵马而出，一抖手中大枪，对，司马懿，你中了我家丞相之计，你还想跑吗？把司马懿吓坏了，拨转马头，啊，往回就跑。他这一跑，别人能不跑吗？司马懿所有的军队都往后跑，姜维指挥人马往前追。这一来，司马懿手下的军队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一会儿的功夫，自个儿就给自个儿踩死了不少。姜维、姜伯约这条大枪来回冲撞，如入无人之境，跟着蜀兵往前一阵大杀大砍，把司马懿吓得。这一口气跑出多少里地去？50里。同志们，就骑着马这50里地也够跑的呀。跑的自己丢盔卸甲，亡魂皆冒，旁边的兵将都散了。就在这时候，过来两员战将，这边拿枪一别，那边拿枪一别，整把司马懿这匹马给别住了。都督，您为什么这么惊慌啊？我头上在否？我脑袋还有没有？咱们刚才开场诗第四句，头颅犹问有何物？都督，您脑袋没有，您怎么说话呀？司马懿拿左手拍了拍自己前额，哦，人头上在。再一看两边，一个是夏侯霸，一个是夏侯惠，大将夏侯渊的大儿子、二儿子。哎呀，诸葛亮埋下妙计，惊杀我也。两个人保着司马懿，带着残兵败将回归大营，把司马懿吓傻了。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首诗：死诸葛，惊走生仲达。现在说关里头流传着这个故事，都在笑话司马懿，赞成诸葛亮的智慧。姜维、姜伯约指挥人马跟着杨仪大队人马往前走，司马懿带着残兵败将回去收拾，咱们暂且不表，单说杨仪。杨仪在前边，姜维在后边，大队人马已然进了川了，走出去挺老远的了，按行军路程已然到了第3天了。杨仪传下命令，全军更衣，举哀扬帆，所有的战将当兵的都穿上校服，扬帆举哀，头一个一哭，丞相啊！当兵的才知道丞相已然死了，大家伙人一哭，竟然有哭死的。蜀军的将领还有这些文职官员一个个放声痛哭，这声音就传出好几里地去，当地的老百姓才知道诸葛丞相已然归天了。杨仪指挥人马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间看见前面火光通天，再一看一大队人马把阵势裂开了，报，何时禀报？前边有人马列阵，何人列阵？魏延、魏文长。杨仪就愣了，魏延怎么跑我头上去了？魏延列阵何意？杨长史，魏延已然指挥人马把栈道烧了，现在裂开阵势以挡我军，扬言让您交出兵权。把杨仪气得浑身力抖，体子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大将魏延、魏文长道路熟悉，跟着马在绕过道路，到了前边道口，重兵把守，然后把栈道给拆了烧了，裂开阵势， 有我一个人胯下把掌中刀，再有大将马岱胯下马掌中枪，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呢。你杨仪过不去了，你得把兵权交出来。所以这件事赖谁？赖的就是魏延、魏文堂。魏延就没做到这忍字。你要想对付杨仪，不是用这种办法来对付的。谁来对付杨仪？那还得费祎。费祎特别聪明，一会儿咱们再说。魏延、魏文堂在这挡住去路了。杨仪一回头，这边是费祎，这边姜维、姜伯约骑着马已然过来了，怎么办？魏延反了。费祎说：“我把兵符交给你之时，我已然告诉你了，魏延不服，跟你要兵权是呢。丞相临终之时已然告诉我，魏延必反。现在果然如此吧？”说：“你说果然如此，杨长史。我想魏延、魏文堂既然绕到咱们队伍前边，他肯定往朝中地折奔。”说你我反了，他倒打一耙。可咱们现在军队过不去，没法在陛下之前跟他辩言，咱必须想办法走到他前边，递上奏折，把魏延烧毁栈道、反了天下这件事禀明陛下，然后再对付魏延。道路都查上了，怎么办呢？您二位别着急。旁边一条小路谁都不认识，我知道绕过这地方，这地方叫茶山，绕过去之后能绕到南谷的后头，正是魏延的后路，那好，赶紧走啊。后队徐徐而撤，魏延没看见，魏延以为撤了，实际上姜维、姜伯约指挥这些人绕过茶山，就绕到后边去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 Fly, I to the sky。

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瞧，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二婶儿啊。 我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二婶啊， 怎么着？ 赶紧的， 别催。 我就想听听您今天准备怎么展示您说的那一对一的思想政治工作。 嘿嘿，今儿你可来着了，今儿是连说带唱的展示。 嘿，太好了。 请欣赏相声《追韩信》，由刘文亨、王文玉先生合说。 这节目啊，由我来表演。这是新写的个段子，这内容呢， 催马加鞭， 唱上了， 比李瑶啊武大， 得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看桥啊， 我不免想前问。 还带着锣来的， 哦，巧过秦了， 秦了，秦了！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不错，不错，有这么档子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40来里地儿啊， 嚯，一套一套的啊！ 你看， 怎么讲 去了40里了 呀？ 什么毛病？ 听说去了二十 四十？ 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啊？没听说。 这，怎么了？ 就得唱40游， 就得40。 哎。 这种人死心眼儿， 我还死心眼儿。 听说去了40游，又见月影上树梢，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饿了。 哎呀，茄子， 怎么改念白了？ 只因追赶韩信，时间特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这怎么办呢？ 本想买个面包 啊， 呵呵，可惜没带粮票。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对，新词儿， 不像话。 应该呢，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听过这出戏？ 提 听过呀， 啊， 还唱过呢。 谁？你呀、啊？ 哎，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韩信。 啊？ 韩信？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你还韩信呢？ 啊， 我看你不像韩信。 我像 韩流。 好说你龙卷风。 不，这 人瞧不起人。 这模样韩信，这 你呀、啊、还别不信。 嗯， 这么办， 嗯， 咱们俩人唱唱。 咱唱唱 就唱这出戏 是吗？ 啊，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那有什么了？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什么要求？ 唱戏得有三姐。 三姐呀？ 嗯， 有二姨吗？ 二姨干什么？ 什么叫三姐呀？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这个呀， 嗯， 全懂， 全懂。 跟你这么说吧， 嗯、 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 容量大。 好，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你说， 这出戏谁唱得好？ 周信芳、 嗯、 艺名叫麒麟童啊。 对， 追韩信就是齐派剧目的代表作。 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秦朝末年。 哦，内容大意，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哟呵，这一次有两下子。 两下子呀、 啊、 我还三下子呢。 我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吧。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为 那么些人了，萧何都不追，为什么单追韩信？ 他单追韩信 说呀。这 他要得理了。 你是不是刚才洋洋得意的？对了，我还有三下子呢。 三下子，我哥哥拿走两下子。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全在你这肚子里装着了吗？ 装不下这么些玩意儿，装戏词儿行。为什么追他？不知道。 哼，你呀、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啊。以后说话注意点儿，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是。 别不懂装懂。 哎。 你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他被我都知迷糊了。要不您给说说， 这是历史知识。 是， 知识问题嘛，是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啊。 向您领教吧。 哼，萧何为什么追韩信？ 不知道啊。 注意， 哎， 韩信呢、 啊？啊， 拿走了萧何一个钱包， 啊， 是吧？ 掏钱包啊！ 好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哦， 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了。 对， 外边溜溜。 怎么？什么态度？你这 是这么回事吗？ 这是跟你说笑话。 别介，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就是会发现人才。 哎，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对， 项羽是谁？ 霸王。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 嗯， 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他刚愎自负啊，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 嗯， 直落得虞姬夫人死了，本人在吴江岸拔剑自刎呢。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为什么呢？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 还真不假。 所以说，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嘿，这完了，打光棍去吧。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 怎么呢？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是这么回事吗？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韩信有什么能耐？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啊、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就是 你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对，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出的政治家。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四位人物的天才。 那倒是，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啊。要论他文呢， 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呀、啊嗯，诸子百家无所不晓。 要论武， 武呵，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带尖儿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儿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闷炖溜熬、煎炒烹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当然需要了，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 啊，对， 在 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看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 啊， 不光需要人才， 还需要什么呢？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这个缺一不可，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 嗯、 用不上没用啊。 就是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 嗯、 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 嗯、 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就是， 哎，现在咱们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呐。 人才济济， 哎， 这是两种人。 对，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什么人呢？ 个别人。 个别人，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怎么还害怕呀？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啊，下去吧。 给踹下去了。 是啊， 这对四化不利呀、啊。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在招贤馆嘛、 嗯， 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呢、啊，这是帅才， 对， 元帅的坯子， 嗯， 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对，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这一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那是戏胡啊，这是。 你看观众也欢迎， 嗯， 这么办， 嗯、 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唱这一点， 哎， 可以。 你来个萧何， 嗯， 我给你赶个太监， 好，来 合作。 嗯， 太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领旨，注意旗派啊！ 这就来了， 哎。我只也起义在莽荡，拔剑斩神天下扬，怀王也曾把子将，两路分了兵定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也是我举红福啊光，一路上得与鲁谷李胜与张良，一路上秋毫无犯君未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降与不尊 怀王爷反将我去边汉王今日里萧何尽量将但愿的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家帮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点上。哎， 你听这词儿， 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 嗯， 哼，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面将干嘛呀？ 那是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这么好的个将官， 嗯， 刘邦不用。 刘邦说他出身微贱，乞食嫖母，受辱胯下。 出身微贱，乞食嫖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 嗯， 穷怎么了？哼，无产阶级。 他给韩信这儿定成分了。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 嗯， 不怨韩信。 那怎么回事呢？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对，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哎，想我韩信又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流浪者呀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了几个小玩闹 小玩闹 怎么了 那叫纨绔子弟 什么 纨绔子弟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浪荡公子啊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哎，是小玩闹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人家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 嗯 哎哎过来过来 这模样 过来过来哎看看腿底下钻过去 韩信呢 韩信高姿态不够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打这儿留下花瓣了受辱胯下、 嗯、那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 嗯、 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啊、 怎么呢 老揪辫子 这萧何可不讲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是啊 他劝刘邦嘛、 嗯、 欺兵歹王骨子大将出身未见之多那韩信乃奇才歹王若不用对我汉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外国话都挤了出来了 着急啊刘邦一听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把他留下 嗯 给他来个连傲官 哦看仓库 你元帅看仓库 真是 萧何一听不行啊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刘邦呢 不用哎萧何也着急 就是 回来就劝韩信 怎么劝的 你呀、啊、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是吧别着急 哎 等着吧 嗯 等着赶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这事儿 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 嗯 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这不大材小用吗 所以嘛大材小用有才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这倒不假 元帅看仓库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反正是浪费人才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就是 可是就这刘头都不批呀 刘头他这都什么词儿啊 怎么了 那得叫代王 代王代王是头不是 是头啊 完了呗、 哎、不不不那也得叫代王 非得叫代王 哎 这人轴子这人 我还轴子。 哎，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嗯，人家不要咱，咱这干嘛？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儿这玩意儿。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儿？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学的。 瞧韩信学这玩意儿， 愣走吧，你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那怎么办呢？ 明人不做暗事。嗯，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大字报 写， 那叫墙上题诗。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嗯，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哎呦，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从哪儿表现的？ 唱词儿有吗？ 是啊，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力同心保汉朝。此番韩信若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 空旷 往前跑。 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你要干嘛？ 要干嘛？ 怎么的了？这是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哦，我碍事了。 哎， 别着急啊，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再来 啊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怎么回事？ 没意思、啊、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瞧见没有？你就来。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这跟头的、啊。 打你这开始啊！ 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嗯，咱们是吧，只好满足。 那就行。 丑话说头了啊，嗯，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一下就行， 甭管好坏，就一下。 哎， 我也想开了，嗯，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要自杀呀？ 啊，对你那意思呢？ 你不是说遮跟头吗？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遮跟头干什么？ 不是你说的吗？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那完了，还接着提。哎，这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追上了。哦，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啊。啊， 多快呀、啊，那家伙！ 那叫青鬃马。 青鬃马呀、嗯，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轻骑。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下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呢、嗯：“你别走了， 是 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怎么说的呀，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报将军。将军，再往再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一同走？上哪儿去？ 上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干嘛？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这是说明这老头子的心情。 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好够意思。 哎，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啊，您又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啊，结果人家留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我得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这 是这词儿吗？ 就是这意思， 人家韩信说的呀。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戴，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这么解释的。 对了， 那相国之恩荣图厚报呢？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